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华电信弊案连环报，暨南区分公司台中营运处进行地下放贷被倒账4亿多，25名前现任的员工被起诉之后，又发生中华电信子公司中华投资公司投资爱唱99音乐科技公司损失上亿元，被怀疑是假投资真掏空。台中地检署今天指挥台中市调处以及中基站搜索中华投资以及涉案人的办公室、住家、爱唱99公司等处所，查扣相关电脑资料、卷宗，将涉案人中华电信前主秘柴方文、投资长宋云峰、爱唱99负责人林文信夫妻等大约10个人带回台中市调处侦讯。检方指出，本案可能涉及证券交易法当中的非常规交易，也就是特别背信罪，可能经手人员众多，层面复杂，目前正在审慎比对相关证据，全案还有待稽证比对。民众爆料，新北市3支区人口数只有22000多人，但是卫生所主任萧秋勇疑似滥开药物，而且每年除了薪资之外，可以额外的领取360万绩效奖金，堪称全台最肥的卫生所，连人口密集的板桥以及中和卫生所奖金都比不上。新北市卫生局检任记证林慧平今天表示，卫生所主任每年的绩效奖金上限360万，3支卫生所人员奖金发放都符合规定，没有违法。至于民众投诉萧秋勇滥开管制药物，卫生局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厘清，将调阅近3个月的病例逐一查核，并且移请食药署判定是否超出医疗常规。林慧平说，萧秋勇2010年开始到3支卫生所任职，2014年曾经发现萧秋勇开立第4级管制药品异常，经过食药署认定医疗不当，依法开罚12万，并且处1年内受教育训练30学分的处分，后续并没有发现违规情事。高雄市长韩国瑜一向给人爱开玩笑的印象，不过昨天的市政会议上却罕见的动怒，怒骂一名态度散漫、坐姿不当的副局长。这名副局长身份今天曝光，正是升任环保局副局长不久的谢听松。谢听松坦承，当天因为不常参加市政会议，所以回头东张西望，想看一下身边的市府同事，被市长当场训斥，这是他自己做的不对，强调会检讨改进。昨天因为市议会有程序委员会，市府局处首长都得要列席，所以市政会议是由副局长参加。韩国瑜昨天在市政会议上拜托各局处副首长要大力协助首长以及同仁一起打拼，没有想到却看见一名副局长翘着二郎腿在抖脚，还不时东张西望。韩国瑜当场怒斥，你哪个单位的？这名副局长吓得起立回答。韩国瑜当场训斥，要大家用心帮市民服务，不要整天只想翘着二郎腿在办公室无所事事，这是什么态度？而韩国瑜在今天受访时也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发现副局长态度太轻忽，而且翘着二郎腿东张西望，全身抖来抖去，觉得非常不恰当，因此才会发怒当场斥责。寿险业大量投资债券 ETF 成为立委今天质询的焦点。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在立法院财委会答询时表示，目前投资金额最多的3家寿险公司分别是南山、富邦以及台湾人寿。立委曾明宗指出，寿险业大量投资债券 ETF 金额高达5687亿，早期都是股票 ETF， 现在是连结国外债券，仍然有一定的汇率风险，未来国外股市如果发生变动，是不是会危及到保险业经营？ 顾立雄说，目前以风险资本市足率来看是没有问题，已经请政企局跟保险局全面了解股票型 ETF 以及债券型 ETF 的情况，包括债券 ETF 连结的债券风险等也都在清理当中。顾立雄说，债券 ETF 已经有高风险系数，会考虑是否另定汇率风险反映在风险资本数足率，以及了解净值比情况订定预警指标。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9点，来到1055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6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7点，成为21594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下跌14点，成为216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5点，成为306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48点，跌幅1.51%，成为96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9点，来到2932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7点，成为3203点。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韩国最强练习生，国际团队打造，18岁强打甜心 Amanda 王星辰首张 EP 梦托邦。3月1日，奇幻梦想正式起航。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没有台语，第二个方南强老师二加一劲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合力台语强强棍，全套6片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谢振廷。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卡掉 要运气不好总有下卡来那需要转念思考命运莫名其妙 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我受的一笔歌唱 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拥抱再奋斗拥有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拥抱再分道扬镳 休息够了抽筋张臂发掉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真了 跟消极说拜拜消极拜 消极拜消极拜 让我们获得正面能量的星期三吧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星期三星期三 难度很高哦 Wednesday Campanella 星期三的康帕内拉听到的歌曲叫做卡美哈梅哈大王 卡美哈梅卡大王 最近有一首新歌宇宙人呢现在让我走但是这个人 他不要走，他跟宇宙人合作， 他跟太多人合作了吧？ 我要进阶，我要现在就让我飞，现在就让我飞。 让我不再是我了，还有什么舍不得？现在就让我飞。 让你的下午跟我们一起飞， 就爱你，让歌带你飞， 一起飞。 Casio playing on my heart just like a Casio, breaking it apart so you can let it go. Wait another year, that's not original. I'll send a call, alright, let's go now. Call our eyes on now. And all your dreams are gone. And you're 来自于 Jungle 这首新歌叫做卡西欧，他们的 MV 其实呢就很像是 Mahina 那个机械少女当中，里面有一段就让机械人 AI 他们一起跳起舞来，让人跟机器人一起跳舞，的 Get Down Saturday Night 的这首歌，不管是曲风还是舞蹈都像极啦。在经过了 AI 击败了人类的围棋手之后，然后现在呢，就大家对于机器人啊，对于机器学习啊，就越来越多的想象。到底什么时候科幻电影当中的，比如说骇客任务啊，或是那些机器人跟人类真正开始打仗的时候，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 你觉得你打得赢80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吗？ 啊，80个？为什么需要80个？我可能半个都打不过啊！ 哎， 机械很强哎。 可是像威尔史密斯，他被一群机械人包围的时候，他是可以冲出那个难关的。 那是因为这部电影是人类拍的嘛？ 将来连电影也要变 AI 控制吗 ？AI 写本 ，AI 做特效。哎，现在已经很多电影，像我们最近才看完的那个。你的小时候看的《艾丽塔》， 战斗天使艾丽塔 已经不是人演的，哎， 他不是还是人吗？ 你说形体这样子哦， 还是有人去演，再把它后制成那个感觉？ 那他脸已经不是啦。越来我们会越来越熟悉跟习惯，就是可以看一些3D 的人画出来的人，比我们这些真实人美太多啦！我天哪。人类未来有一天要对抗机器人的话，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应该也只能靠生物科技了吧。就是你机械去发展机械，然后因为机械是可以量产的嘛，你不像人类要怀胎，你还要怀个9个月才生下一个，然后生下以后又要花10几年养， 那你还要防止未来机器人回来过来杀这个胎。 对，然后机器人就制造嘛，一个工厂，然后就制造出来一大堆一模一样，就算良率再怎么糟，良率只有90%，10个里面还有9个可以用，还是很强啊。但是我今天早上配音的时候， 你配到了？ 我配到了一个生物科技，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很疯很红的东西叫 3D 列印。你知道现在有东西叫生物列印吗？ 所以 3D 列印已经成熟到一个发展完全，现在进化到生物列印了。 3D 列印其实已经蛮完整的啊，对吧？以前之前要做出一个就超级贵，但现在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3D 列印直接建模就做出来了。 是哦。那生物列印是什么？ 生物列印很简单，就是顾名思义，它就像 3D 列印机一样， 我站进去一个机器， 就但现在还不是人啦，现在就还是细胞这样子。哦，你要一个眼角膜，好，列一个眼角膜给你。听到以后没有觉得很期待要活到那个时候吗？我们的器官衰竭以后， 那个世界很乱的， 换一个新的啊。 肾脏。好，等我一下。 那个是有钱人才能玩的世界。 欸，真的很悲观欸。可是当这个技术成熟了以后，不是大家都可以用吗？ 那要到一个再往后延伸的时间轴，我觉得 大家努力活着好不好？现在大家努力活着，让我们目睹的迎接那一天的来临。 讲到努力活着，那一天刚拍到你家，嗯，然后访问到了一个爷爷，对，那爷爷看起来非常的健朗，嗯，然后他有信了一个，他说那个不是宗教，嗯，我们不是宗教，嗯，我们的为什么社会会有战争动乱，嗯，就是因为有宗教，所以我们不是宗教，嗯，说啊，不好意思，那你信仰的那个人是，嗯，他是神，嗯，我们是信徒，啊，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信徒，那你们不是宗教，我们不是宗教，嗯，信徒是相信他，想跟随他的一群人，嗯，我们来到了这里， 那不就是钦点教吗？那不就是钦点教吗？ 反正呢，他就分享他信仰的，其实那个真的有点不算宗教，就是一群人的聚会，然后他们可能信仰其中有一个人，就觉得他很有神机，他讲的话很有力量，所以就 你越讲，我就觉得那3月31号那就是我们的活动。 可就是那一个人说他自己是宇宙的力量，他超越了神，哦，甚至他会说阎罗王是在他手下工作的，因为他是宇宙最高阶。就听到这边你就觉得哦， 疯了吧，疯了， 你就觉得他追随的是一个 怪 疯子这样子，反正呢，他就是他们就是也是那种好了。假设我们先用宗教称他好了，也是会有个排序，嗯，比如说 number one 第一大弟子，第二大弟子，然后第三大弟子， 护教法王。 对，然后访问到那一个人呢，他是排名到顺位第三。然后因为这个，他就说这个教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嘛，会自然的淘汰跟筛选，所以以前有很多人跟着我们的领袖，但现在那些人都慢慢离开了，所以等于是他。最后是这个宗教，因为师父已经离开了。那， 哦，你说那个号称就是超越神，然后阎罗王为他工作的那一个， 他已经离开了，他已经过世了，okay. 而且那个骨灰就放在他的家里，所以就访问说，哎，那他太太还在世吗？他太太还在世，那照我们常理来说，不是应该是亲人太太帮忙处理他的后事，有他的一些坛啊，然后一些祭祀的地方吗？ 没有，教徒处理。 答对了， 对， 因为他不是我们人，他不要用人的思维来想这件事情，嗯，所以是他负责这件事情。嗯嗯嗯，那他就说，失去了这个师傅之后，以前师傅会常跟他说你该怎么做，告诉他。但师傅离开之后，他就说，师傅教我的完全都消失了，变成了一片空白，哦，然后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没有人带领我了。嗯，然后就是可能思考了很久之后，他就觉得，那我的能力所能做的就是把师傅这个精神继续传下去，所以他可能印了很多传单想要发，然后就是跟人家说哦，这是就想要介绍就对了。 这不就是我们331要做的事情吗？就是一直我都觉得就钦点教啊， 我扯那么远，扯到长命百寿是因为他说他就是想要好好的把这个传出去，所以他必须要活很久，所以他很努力的锻炼身体，他去练空手道，你知道一个老人在家然后那个侧踢然后那个腿可以踢得非常的高，你就觉得很惊人。然后他会三点式倒立，这样倒立，然后就说平常不用墙壁，我也是可以的。然后干嘛？他们就看到他们家墙壁上有柱子，柱子中间呢就用像一些宝丽龙胶带把它粘一块一个角起来。嗯，他说这个为什么要粘这样？他就突然出拳这样砰打那个柱子。嗯，他说要锻炼这个关节这边很重要。以前我打两下就好痛。现在你看看我。大概可以打100下吧，就在那边狂殴，然后就表演了，在家锻炼，然后什么什么，就是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健康。所以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努力维持？”他就说：“因为我想要长命百岁。”而且他有个明确的数字，他说活到，我记得好像说活到150 ，OK， 150差不多这样。 只要撑下去，我觉得人类到150、200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一仅供假巴黎，以后是 piece of cake。 因为你假设这些衰老的器官可以这样代换掉的话，嗯，应该不是太难的问题。要撑到那一天，大家要撑，现在好好活着。

I'll just got them wings on my back. We got no time to walk. Up the mountain, up the sky. No matter where we go tonight, but we die in faith, but we die in faith. As I wait, ooh, walk back and shoot the skies. We going up tonight. You know what I mean, Trembley, how 'cause we're about to fly. Yeah. 歌会 carry 你 carry 你 carry 你 carry 你， 我会带你飞，我会带你飞， 你打上路，我打中路，他打下路。 前一阵子呢，在 Facebook 上面的社群有一个社群之乱，就是不懂，到底不懂这个梗，我也没有仔细去查，但为什么捷运台北的捷运线开始要成立个人档案？ 哦，哎，对对对对对，为什么啊？ 对，为什么？ 我有看到我朋友很积极的说，为什么新芦线都不加我好友？ 对，为什么？ 然后我后来有看到，就是他们把各个线，就是像之前你还有在做周三动漫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玉米有分享，就是把台湾的山脉拟人化， 没错。现在也已经有台北北捷的拟人化，就是帅哥啊。 对，嗯，哎，其实我觉得 蛮帅的， 蛮。就是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感觉蛮像的。 怎样？你想象是怎样？板南线怎么样？ 不是他把 怎样？新芦线怎么样？ 他把新芦线画成流氓，我觉得超好笑。 结果呢？今天我一打开我的 KK Bus， 我发现竟然有你是哪条线 #捷运之乱。 不是捷运之歌哦，我以为每条线有，这还有专属的歌曲出现了。 每条线的确 ，KKBOX 的华语小编帮他们编了专属的歌单。 哦，是小华语小编帮他们编，或者是他们真的拟人到就是， 自己有自己的歌 了，自己出自己的歌这样。 话说，中和新芦线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8+9的形象呢？ 因为它会有什么三重啊、芦洲啊、新庄，那当然就是大家会刻板印象，就那边好像有兄弟会靠的人比较多这样子，就像我们会觉得东区就是天龙啊，就是这样印象嘛。然后我忘了他画哪条线，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文青一点还是什么的，是不是绿色？是不是松山那一条啊？就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经过哪几个站，反正那画出来就是看一看就觉得哦。这人画的蛮不错的，这样。 中和新芦线歌单第一首歌就是最近新歌，来自于李英宏，《卢勒佛尼亚》。 太搭了。对未来吗？我不敢多想，想自己会是怎么样。来自1986，差不多的朋友，没有人脉的地方。Yeah。在卢勒佛尼亚其实也算挺方便，哼，就算我睡到下午两三点也得还有早餐店。虾米比来卖想吃多，我只想买来唱一条歌，我就算你的卢勒佛尼亚，我胸疼小的起来陪伴，小木的人无在这里不免惊，若是无话讲，阮只顾来继续弹着我的一支破吉他。 这一 part 可能对于非台北或是非就是大台北地区的听众朋友们会比较没有共鸣一些。好，解释一下台北的捷运线呢，目前有几条线，然后橘色的中和新芦线，从新庄、芦洲，然后一直到南边新北市的中和南市角、 景安那边。 是的，现在这个。你当我8+9歌单，卢勒佛尼亚。 当我8+9。 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叫做卢勒佛尼亚。这里不算大，但人口有点炸的。地铁三重 ，Cisco 外边啊，过来聊一下吧，水妹不用怕。Go go 抓你 ，Like 在亚细亚，不错。可能我听过三六联盟的名，那是不听过是你在天龙，你起码知影。疏空道路更大，慢。 慢慢骑不慌张，把安全帽戴上，有警察没怎样。虾米比来卖心， 所以呢，这个歌单当中呢，包括林虹的《卢勒佛尼亚》，也是现在大家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包括因为在新庄，这个新芦线有到了辅大，有辅大的冰淇淋 2.0， 这是什么歌啊？ 是我不知道哎。 去年入围金曲奖的振兴，开往三重的慢车，反骨男孩压在地上打。还有很多的911都入选了。 干嘛不把蔡依林放进来？我记得蔡依林不是新庄人吗？还是我记错了？ 蔡依林只是念辅大吧？ 他不是新庄人哦。 他是新庄人吗？他只是念辅大吧？ 我们要写明信片去他唱片公司问一下吗？复古，不好意思， 明信片， 我是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一次我们在节目中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蔡依林，他虽然是念辅大的，在新庄，但我们好奇他个人是不是新庄出身的，就有空可以回答给我们吗？ 那如果他新庄人的话，他高中念景美，跑好远哦。 那个古亭官腔王点头如捣蒜，说他是新庄人哎。 开放飞碟联播网的听众，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所有人来点播一下《北捷之乱》，你还想听听哪一条路线的歌曲呢？我可以为你朗诵一下他们的歌单。 蔡依林是新庄人，懂？ 懂。我要揍你！ 想要一毛一不是一毛一秒惹毛你，就是加个。懂， 懂你的头啊，懂。自己加把翘个二郎腿来八卦，舞池在客厅 VIP 在沙发，不管来休息还是来疗伤，记得解开封印后就别的包装，丢个小确幸，小成功，小希望，老规矩，老朋友，老地方。OK， 先玩玩几场，后面还个甜点被关在冰箱。喧哗是引导，杯子里放的是火药，举起来是礼貌，干完变成自走炮，跟着笑声，不想提早睡，不快的充满血意和心脏肺，反正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只可惜月亮姐姐今天只够洗澡费。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Yeah, cause we are 呼群狗党，呼呼群狗党。当你心情觉得有一点复杂，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小时的乐色花没得写稿，群聚干活送有些站的写稿，不比健康转比谁先地图写鸟，当夜狼乱出手吃狗粪，随便插上别放抽的，没人敢来靠近，应该都乐，我们脑袋几乎都没抽车，我们习惯太差不做功课，考试的爱都有梦的。其实呢，捷运路线有卡曼人物，就是有拟人化、动画人物。最早真的就是高捷，就是高捷少女。现在去高雄捷运搭的时候，你都还是可以看到他们的看板在那边。那不知道为什么台北捷运突然来了，就是最近的这个北捷之乱，还在脸书上面就是创了个人用户。那个人用户其实脸书是有规范，就你不可以就是创假的人 的、 就是他们就赶快改成就是变成了粉丝团 哦。 像那个时候 他们也会发文就对了， 对，像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不加我好友，那个那个就是私人用户，就是脸书，就像 古人之乱，那个古人一直被检举， 没错，被发现了之后就会把你全部移除掉。好，所以我不懂这是一个什么比较大的行销 campaign 当中的前面的一发，先 我还没有逮到后面是什么、欸、 对，先打个头阵，还是北捷也要出这种类似的东西呢？ 你说周边商品吗？你说一等一新芦线抱枕？ 我觉得台北， 我每次经过就是从那个东区忠孝复兴出去、然后就会有在卖那个捷运的周边商品， 没错， 那个真的有人在买吗？ 我也同样的好奇这件事情。 当我准备飞，戴上我的耳机。当我准备飞，我在 H Town 降落，在这里路过一周，感觉没事在做，但是 still making dough。check in 旁边有小杨生煎的 hotel， 换上我的 swag， 不用十分钟，马上准备 rock the show。 生煎包，生煎包，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人点播松山新电线。 松山新电线是 松山新电线，松山新电线就是真的就是从松山车站， 嗯， 到新北市的新店， 嗯， 这样子。松山新电线是绿色的绿线， 嗯， 里面会经过景美，会经过台湾大学公馆， 嗯， 所以神煎包应该是景美代表吧？哎，是不是对景美很不熟？ 超级不熟，景美是世新那边，对不对？ 对啊，政大世新那边。 我只叫猫空而已， 猫空已经到炸弧线了， 炸 是咖啡色的 brown， 哎、欸，有没有死亡？有没有 sense？ 就看这个小编有没有放死亡进去。心里准备好了，卸荷空位，登记化位，调戏空间，肚子大到把安全带弄不见，就在机上睡，不吃餐点，起飞是怎么了？ 艾丽传来了新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些相关呢 ？Why？ 新闻：北捷百亿运量倒数3000万人次。 哦， 因为最近如果你有来台北或者在台北搭捷运，你看到一直在那边强调说什么第100亿人次到底是谁呢？这样子，因为台北捷运说离百亿人次只差3000万人，那目前第99.7亿人次出现在台北车站。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然后那个会抽出幸运儿这样子，所以呢 想当100亿。 对，他现在台北捷运公司推出寻找台北捷运编号100亿活动，然后还邀请民众去找自己喜欢的捷运路线来应援。 嗯哼， 然后比如说99.6亿、99.7亿、99.8亿、99.9亿人都会抽一个人，那一个人可以得到3个月90天免费搭乘捷运的悠游卡。 哦，只是这样而已哦。 啊，你不能这个样子，你这个已经可以免费搭90天了。 我以为，比如说，我支持板南线，我是蓝线人，我身为蓝线人，死为蓝线魂，然后抽到100亿，送你一栋忠孝敦化的房子。 醒醒吧！怎么可能？满头的黑人问号，哪点呢？常有那种不速之客在我窗前跪着，那通常都是演出结束。 然后刚刚不是说第99.几亿、99.几亿会抽嘛、嗯？然后曾经有出现在板南线或是文湖线都有， 嗯、 但目前说新芦线跟松山新电线都还是杠估的。 哎呦， 所以就会呼吁说，两条线人站出来为他们加油打气吧，那样 何必？ 你现在只是因为知道礼物是90天的捷运免费搭乘，你就这个样子。 生煎包，生煎包。所以绿线呢，有很多吃的东西耶。 绿的有很多吗？ 就是小编歌单里面，除了顽童生煎包之外， 单纯那个小编特别爱吃吧。 菠萝包， 菠萝哪一个菠萝？ 菠萝就菠萝啊，可是为什么有菠萝包？菠萝包绿线跟菠萝包什么关系？ 哪里的菠萝包很有名吗？ 然后咸酥鸡， 哦，咸酥鸡是不是景美最近有一家咸酥鸡很有名？ 是这样， 什么回春堂的？因为我一天到晚看到史丹利跟 Gigi 在打卡，他们已经打了99.9亿， 你说他们这么喜欢吃哦？ 超喜欢他，因为他们前一阵刚好是雪季要结束了，雪季前狂吃，雪季一回来回台湾，第一个也是去吃。 好，还有麻辣汤头，为什么一大堆这种小吃都在绿线啊？ 这个很像你刚刚讲那些是不是都很像会在景美夜市那附近出现的？ 可是景美夜市、是没有这么的。 但我有点好奇，像这种会交叉的，比如说中山站、西门站，这 应该算谁？是不是 他们自己想归谁？要问谁？ 要写个明信片给，要写给。 以后请仙女在节目中帮我们准备一叠明信片， 一边放歌一边写。 哎，有问题了。 写完以后我们就寄出，看什么时候回复。 谁在乎？幻觉就算变成错觉。 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听众说，咸酥鸡店是 Gigi 他们经纪人开的啦，他们是帮忙捧场。就像我家后面有一家新的饮料店，然后以前是美好年代的就是分店，然后美好年代很妙，就美好年代他就那个店面啊，他就空在那边，嗯，空在那边就算了，他也不是拉起来，他还派一两个工读生，就是他要付时薪，然后工读生的工作是什么呢？就坐在店门口，然后做了很久，哎，两三年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空在那边，我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他现在改装成就是卖饮料，嗯，前几天呢还是上礼拜，跟周杰伦去打了卡， 我一看他打卡说 不得了了， 我只想知道幕后开店的人是谁， 对， 绝对大有来头， 周杰伦朋友嘛， 朋友太多了吧。有人说，刚刚说那个菠萝油可能是师大的冰火菠萝油，可我记得那个不是东区也有吗？那很多分店欸。 如果师大的话，所以把师大夜市算在台电大楼站喽，就是绿线。 应该是。 欸，绿线真的是太多，全部都是夜市的歌跟吃的喝的，干杯宵夜牛肉面蛋炒饭，欸，一样关东煮蚵仔米刷 小霸掌 豆浆油条麦芽糖甜甜，太多了吧。 绿色线很好弄啊，你一个台北小巨蛋，你只要分享在台北小巨蛋开过演唱会的人， 那不得了，歌单爆了。 对啊，绿线应该是最好做的一条。 还有就是之前在做哥哥妹妹下午茶时间的时候，大家一听就很有印象的，明明是日本人唱起来像客家人的光美珍珠奶茶。 待ってね。 劲歌金曲， 不为烦恼生气，不做世俗的牺牲品，在他的音乐里，请你随意。 此刻我们只需要尽情的释放，此刻我们只要想着高。 唱作精灵苏运莹，率性单曲，在这里，请你随意。 你可以。 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新人大奖提名，惊艳乐坛的好声音苏运莹，全新专辑《幻》，献给每一个自由的灵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卡恰。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我的专辑来自哪里？在我生日3月11号那天发行，跟我一起点着头听我的饶舌乐吧。 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

高达新台币600亿的双子星开发案历经六次招标，去年底确定由香港商南海发展集团获得最优申请人资格。台北市捷运局原本预计今年3月底跟厂商签约，不过南海发展母公司南海控股向经济部投审会提出的申请案仍在审查。台北市长柯文哲之前也因为双子星案的审查多次批评投审会效率不彰。台北松山机场上个星期因为无人机闯入，造成机场关闭63分钟。为了防止无人机闯入禁航区造成飞安问题，民航局长林国显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说，已经请中科院研议反制措施，近期会提出报告，希望能够分阶段有不同的做法。第一阶段最晚今年底前就会利用干扰枪以及被动式频谱侦测器。林国显说，目前已经协调无人机制造商还有进口商在无人机加装机场等重要图资的电子围篱，让无人机没有办法飞入禁航区。林国显表示，民航法无人机专章去年4月发布，但是预计明年1月才会实施。250公克以上无人机必须要注册，1公斤以上的无人机要加装电子围篱，115年起所有无人机加装电子围篱。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吴觅察今天前往立法院教委会进行业务报告。国民党立委柯志恩表示，故宫年年喊缺人力，却借调人力给党产会委员，质疑故宫是借调是根据哪一条法律出借人力。吴觅察说，促转会跟党产会借调，如果那个人有意愿，依法是无法拒绝的，出借人力也是依法办理。故宫表示，目前只有借调一个人到党产会，这名员工是按照行政院限制所属公务人员借调及兼职要点法规当中具有行政专业的适当人员的属性借调。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邀请经济部长沈荣津报告工厂管理辅导法草案。外界关心2016年5月20号之后新设工厂如果即报即拆，恐怕会引发民怨，而且影响产业。沈荣津表示，农地工厂合法化的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草案预计3月底送立法院审议，推估目前有8万家临时登记、免登记以及推估未登记的工厂，留下来的工厂必须要符合没有公安危险、没有污染的条件。行政院在2017年10月核定，2016年5月20号之后，农地上新增违规工厂即报即拆，并且配合检举违章函请台电、台水公司配合断水断电。中央的立场是不允许2016年5月20号之后新设违章工厂，而既有工厂不造成污染，不危及公安。经济部之前已经编列经费7500万补助地方政府清查农地上未登记工厂。经济部工业局长吕振华说，预计今年10月底前完成清查。南山人寿2017年底大砍收费员，改成保户自行来缴费，但是却没有取得客户的同意，只有直接发通知函，有保户不知道变更缴费方式而忘了缴保费，导致保单停效，损及客户权益。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直言，将会处分南山人寿，根据了解最晚4月处分书将会出炉。保险局长施琼华说，南山人寿的要保书当中让保户选择缴费方式，保户勾选收费员到府收费，这就变成了契约的一部分，如果要变更契约必须经过客户同意，如果客户不同意，南山就不能只发一个通知函叫客户自行去缴费。南山人寿变更收费的方式决定过程是否有疏失、有碍健全之余，将会进一步厘清。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是收盘上涨42点，来到2160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0.5点，成为217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点，成为30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2点，来到9797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是下跌59点，成为2940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成为3205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9点，来到1055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6亿。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以及西半部仍有局部雾，提醒您要特别注意。以上新闻， 可乐大玩家陪你打卡新世界。什么？征服欧洲就差一步？对，所以快跟可乐到俄罗斯拓展旅游新版图，体验新奇总统生日餐和奇幻马戏团，直飞俄罗斯找可乐旅游，分享世界的美好。 可乐 tour， 一生信仰。 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四月六号台北小巨蛋，12月7号中午12点准时开卖。宽宏艺术。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哎，我明明就按了啊。哎， 你真的有按吗？你知道按下去是什么意思吗？ 大大的杯子里，大大的杯子里， 满满的珍珠里， 满满的珍珠里。哎，话说满满的珍珠的珍珠奶茶真的是不好喝，因为太多珍珠，那不是在喝奶茶哎。 一杯珍珠奶茶要成功其实不容易，因为你要想，尤其是夏天，如果你的奶茶你又要冰，然后我们又不是去冰的人，会微冰，有的人还会正常冰，你的珍珠要怎么在里面还维持那个 Q 弹的口感呢？ 而不是软烂黏的那种感觉。Q Q Q， 心跳在加速着 ，Q Q Q， 距离也慢慢接近着。有时会想分一点点给你，有时候又想独享不给你，就是这么喜欢你，我决定要想珍珠念。 昨天呢，又到电台楼下去买那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炸的酥酥脆脆的 红豆饼， 或是萝卜酥饼这样子。那我喜欢吃甜的，所以我就吃红豆饼。那昨天在排的时候呢，就排我后面就一个好漂亮的日本女生哦。 那你有转身排队吗？就虽然在排队，可是面对却是反方向。 她跟她的男朋友一起，所以。我就是压抑住我想要一直看着他的心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好奇，就因为他们感觉起来像是 观光客吗？不是， 对，感觉起来像是观光客，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师大附近，其实这边有很多国际学生，所以也很难讲说，所以说不定就是因为那一天就昨天啦，排在我后面就是都是外国人，可是有的外国人旁边可能就是有台湾人，所以你不会担心他点菜或什么干嘛，然后后面就是换到他们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日本人就是他的男朋友要点。然后他男朋友 也是日本人， 对，两个都是，然后就点就 要 没有，他直接讲 one， 对 ，which one？ 可是他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他点之前我就替他担心，我想说你知道有两个吗？ 呀， 一个是咸的，一个是甜的，差很多哎、欸。然后果然他点的时候他就是说 one， 然后当然就是那个老板也有经验啊，老板就直接用英文问说，那你要就是 radish 就是萝卜的，还是你要就是甜 红豆甜 红豆，他讲 red bean 还是什么之类的，我忘记了。然后我看他就是好像 他没有反应过来吗？ 他没有反应，因为 radish 可能 难呢、欸。 对，大家可能不会 get 到那个 是萝卜。我刚才 是 装懂而已，我也听不懂。 然 后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应该努力的帮他。然后我想说 你再跟我讲这萝卜是什么 radish。 我小时候有学过这单字吗？ 哦，有啊，红萝卜大家应该有学过吧， carrot。 rabbit 是 然后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兔子，然后有比较好记的话你可以这样记。好，然后我就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要帮忙他，可是我也不会讲红豆， 嗯， 大红豆 芋头 怎么办。我只知道是红，我在想的是不要告诉他说里面是什么，我在想的是应该是要告诉他说 甜的 甜的跟咸的。然后我说、嗯、我知道水箭是甜的是特质系，所以我会阿麦阿麦甜的干的 咸的难咸 的, 咸的不会，糟糕不会怎么办， 嗯， 就难过啊。 咸的是不是小派啊还是什么啊，我记错单字吗？怎么觉得这单字有点色情？ 对啊，有派结尾我觉得很色情哎、 欸。有派结尾的单字都是色情。 对啊。 我笑到要落枕了我。 好， 搜寻一下。 我回家马上查， 我必须要知道酸甜苦辣怎么讲。 Hey Siri。 ショカライ。 请问咸的日文怎么讲？请问咸的东西日文怎么讲？ 我还不支援将国语翻译成其他语言。 他不支援。 你为 他要搜寻啦、啊？你干嘛打断他？ 你为什么不支援？ 你不要跟 Siri 对话，智障他会这样。 不是，我好奇为什么我的手机没有支援，不行吗？ 你干嘛跟机器对话啦？很弱智哎、欸！ 真的是修派啦， 修派修派， 不是有派就是色，害我自己讲了也觉得阿公是不是色情的单词？ 修派 修派记错了。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零九《繁华的台北市》，在我们的北捷之乱当中呢，我们听到了绿线 KKBOX 的小编赋予它就是都是 食物之歌 夜市认证，然后我们想一想，的确松山是有饶河夜市，然后接着下来呢， 刚刚有说到景美的夜市嘛， 对，有景美，然后接着下来就到台电大楼了，台电大楼就是师大夜市，然后再来就是景美，就没啦，也不过就这三个啊，那说到夜市，其实应该红线比较有机会才是夜市吧， 双连宁夏， 对啊，然后还有士林夜市啊，KKBOX 小编是不是不是台北人，还是吧， 只是他们可能就是各自以自己，可能他们有很多小编啊， 还是他们觉得宁夏夜市离绿线比较近，因为他们把宁夏放在绿线里，哎， 不对啊， 没道理吧，没道理吧，没道理吧。就让我一个人过，你走了，空气听到了，寂寞看到了，他们都牵着手走了，浪漫的气氛包围着我一个人，哦，站在了黑的夜空下，渺小的影子还想跟着你一起走一走，去散散心，我带你走。有一些问题哦，就是关于红线歌单当中，因为有淡水啊，有关渡啊，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流浪到淡水啊、红树林啊等等这一些的，这没有问题。不过为什么要把淡保的台北市大安区放进来呢？ 他写那么明明白白了， 台北市大安区，哎，红线完全没有经过啊。 明信片呢？ 这个不行吧？ 哎，还是蛋堡，他是 蛋堡是红线人， 红线人 应该不是这样分的吧？我有一个他放了大艺术家在里面，是因为关渡有北艺吗？ 哈？ 还是哦，我知道中山站有当代艺术馆。 哦，北美馆在哪个站？ 北美馆也在红线上。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大家很快说有红线，有大安站。 哦，可是蛋堡大安区应该是东区的大安区， 没有，就是大安站啊，所以他可能用大安查就查到这首歌。有人说马克是不是对红线不熟啊？对，因为在我印象当中，红线 前任女友没有住在红线， 不是，欸，其实有一位是，不是，是因为 踏出来了， 在我印象当中的红线就是从台北车站开始的， 所以你是往后信义、安和、大安、大安森林公园、象山、一零世贸那边， 那些对我来说太新了，对， 你都没有去一零那个球场跟人家尬过一下球吗？ 哎，欸，没有，哎，从来没有。小姐真想不到我和你聊得蛮好，一开始有些问号。另外台南人都愤怒了，怎么会说蛋堡是住大安，不是，怎么说蛋堡跟大安区有关系呢？蛋堡是台南人，逗号懂 懂，是只有新芦线可以用， 为什么？为什么 懂来懂去，谁说只有你们可以懂？ 以后不要再跟 Siri 讲话了，懂？ 那是我手机，你管我，懂？ 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 好，如今变了熟悉，你个性有潜力的，我认识你以后，我脑子里全都是你， 世界来陪，怎么我能随 便， 怎么我能陪， 怎么 都是约你， 我要给你 最美丽的回忆， 也许 这世界， 也许 我好像在梦里。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Luxion 感谢您一路相陪。 现正推出 U6 智慧酷炫特仕，旧换新限时优惠75万9起，超给力。 U5 特仕车旧换新只要58.9万起，入手再送行车记录器等6项好礼，总价超过69000。还在等什么？快到 Luxion。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系主任吴广文，培育具有国际经营管理能力的商管专业人才是本系的宗旨，加强英文能力，提升国际观，推动专业实习是本系的特色，要成为国际人才就选逢甲国贸。 空中歌剧院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 今晚我们请到天天老师为大家趋吉避凶，你想分享什么心情呢？ 嗯，下次再聊吧。 不要挂，我知道你正在两段感情中拉扯，我感应得到，所以要叫你的爱人明天不要抽烟，这样一切就会否极泰来。 哈？哦，好，谢谢。 我是蔡灿德，在明晚空中见饰演一位广播听众蔡怡君。剧中的我正想要和现任男友分手，却发现自己怀了他的孩子，但我另外爱上的人也无法接受这个小生命，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3月30号起全台深情点播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现在就上飞碟官方脸书粉丝团回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好礼哦。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Yeah. 场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来喝去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一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声音 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 DT 陶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来到下午的3:29，三点半就是我们要喝水的时间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的，今天呢在讲这个北捷 KKBOX 帮北捷呢每一条线都编了一些歌单啊，也回应刚刚广播女神的问题说，如果是交界点的话怎么办呢？ 嗯哼， 所以交界点的话，像刚刚飞机场的十点半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在已经进入到棕线了， 嗯， 但它其实也有在绿线上对吗？ 有吗？ 绿线是南京复兴， 嗯 嗯嗯嗯嗯，现在在棕线，也是台湾台北捷运当中最早好的一条线吗？我记得。 哇，这问题太难了，我现在在益智节目吗？请问 请问，我记得是啊， 最早你说开始还是最早完成？ 最早开始的吧，所以就它跟红线两个二选一，我觉得好像 是 木栅 线啊。 是哦， 红线我觉得我好像很小都在听红线，不是，但不是蓝线，不是板南， 嗯，不是。 在一个雨天 线最早从动物园开始 哦。 那说到动物园，当然也会想到猫空，所以就要去猫空泡茶。天哪，大家是勾起了就是所有的回忆吗？说当时林依晨是捷运美少女 第一届出来的 然后还有说那个时候，对啊，木栅线那时候叫木栅线， 嗯， 不像现在叫文湖线。好，木栅线是从动物园，然后只有到中山国中，后面伸展到内湖，然后又连到板南这边，是也是蛮近期的事情了。当时呢也是台湾的第一条捷运，然后那个时候有蛮多新闻版面的，包括呢、嗯、一个垃圾桶要50000块，然后 我都忘了， 然后还会就是有火烧车，那个时候在就是试营运的时候，就是在试车的时候有起火等等之类的。好，然后呢在中线上面除了就是有猫空，然后底站呢是动物园，所以有一些关于动物园的歌曲。话说你有多久没有去动物园了呢？你有多久没有跟孩子们一起 出去玩玩走走看看一样了呢？ 看着猫熊，看着熊猫，棕线上面呢往北还有摩天轮。还有很多人在那边被抓包的汽车旅馆， 挣扎几下划过云层，愿你收到我留的吻。离别几番往往会拉长泪痕，怕我愚慢打起十二分精神，僵硬的船是逞强的后遗症，不想谁看见你泪在翻滚，心真的疼，目送着我爱的人，难舍难分，却隔一道玻璃门，转身飞奔到常去的游乐城，在空中再道别，能不能坐摩天轮？

你家的捷运站盖好了？ 几岁我家的捷运站盖好？十八岁的时候文湖线通吧。 所以你是比如说高中毕业那时候开始可以在你家门口搭捷运自由自在游走？ 那时候还不算捷运，因为我家在敦化跟复兴中间。 嗯， 对，所以就是反正就是那时候刚好盖好之后，刚好可以上大学，然后就可以坐捷运去政大。 哦， 所以是非常刚好， 好幸运哦。 不然的话，真的不知道怎么样。 你出生的时候连这个都算好了， 不知道要怎么去。因为我记得我印象小时候，我爸有一次要带我去动物园，然后搭那个什么295还是什么公车那种。两三个小时才会一班，然后等非常非常非常久，以至于我对动物园的印象不太好。对， 所以要是没有捷运，你上大学的路是非常辛苦的， 是很遥远的。对，就像可能很多早期的辅大人在辅大没有通车的时候去辅大，我也无法想象我怎么去辅大啊。 搭公车啊？你说什么？ 搭299啊？我家可以直接到啊。搭二九九 啊，还要转车。 没办法，你穷乡僻壤。上个周末呢，去台中的时候，然后就在高铁站就遇到了一行人， 嗯、 看起来就是很面熟， 嗯， 感觉好像就是要去跳舞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后来我就坐定位了以后，就有一个人走过来说，不好意思，请问是马克吗？可以在我衣服上签名吗？ 嗯， 那个人就是谷谷。 太闹了吧！ 听到的歌曲 G-Boys Y 谷谷跟 DJ Noodles 面面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Let's Get Wasted Hoda。 要是你没有认出他，然后说哦好啊， 怎么可能没有认出他？ 感情用事是我爱你最好的方式。 算一算我们俩的不同，你都说你能接受，我也努力过，试着了解你感受。一首歌若唱到了最后，是不是代表就能天长和地久？爱不再为谁停留，这条路我们走了那么久，到最后却还是回不了头。是我无心毁的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胡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看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容易走到老，我还假装不知道，不好，好心不会有。 K 歌制造机走出幕后，谭志华首张全创作专辑《感情用事》，深情主打《是我不好》。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